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56集。 晚上7:30，沈婷公寓书房。根据吴一舟的回忆，沈婷当日去法院开庭，因为录音设备不能带入，就只好和公文包一起放进了法院门口的寄存柜。庭审结束之后，他取走存在寄存柜里的东西，开车返回。后来事故发生，等到沈婷助理去现场帮他清点个人物品时，那只录音笔就已经不见了。 事故发生到你助理赶到差不多一个小时，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被人拿走的。李伟星嫌疑最大， 毕竟他当天就是冲着录音去的，不仅到晋城的法院门口堵人，还一路跟着沈婷，动机充分。 不见得，他要是真的拿了录音，艾恩早就该消停了，不会继续找他索赔。 如果只是一份录音，没有其他证据，就算拿到法庭上，效力也有限吧。能证明什么呢？公司逼他认责。可他要是完全没有问题，也不会答应帮忙钓鱼取证吧。 吴一舟解释道。 当初李伟星手上那份不起诉协议被公司销毁后，他就把原来保留的协议照片传到了网上，大炒了一波热度。从那之后，公司就变得非常谨慎，还几次希望我能把手上的副本交还给他们，虽然我没答应。和打官司比起来，艾恩更害怕出现公关问题，所以如果李伟星真的拿到了录音，艾恩一定会选择息事宁人，不可能继续向他追责，免得因小失大。 那你觉得是曾瑞？ 怀疑过，毕竟他在现场有作案时间，但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做。他是艾恩的代理律师，不会没有完整版的录音，如果只是不想让我保留，那他怎么确定我没有其他的复印件呢？ 要是为了截胡呢？ 你是说曾瑞知道李伟星要来找我，想抢先一步把录音拿走，免得我把录音交给李？ 吴样摇头。 协议和录音在你这儿放了这么久，李伟星肯定也不是第一次找你，阿印要是担心早该担心了。我觉得他们这次不是怕你主动交出录音，是怕…… 你觉得车祸是李伟星计划好的？ 这样一来，一切似乎就说得通了。曾瑞事先得到消息，知道李伟星当日会去找沈婷要那份关键录音，甚至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手段。他担心李伟星得手，这才一路跟到了案发现场附近，伺机而动。李伟星先是试图和沈婷友好交涉，而后不成，才操纵了事故发生。他本想借机偷走录音笔，却没想到曾瑞突然出现。曾瑞假作普通过路司机，借着上前查看伤患的机会去找录音笔。他没有报警，也没有叫救护车，是想尽可能地给自己争取时间。因为不知道沈婷把东西放在了哪儿，他还是花了些时间，直到警察赶到才拿到录音笔，也因此不得不留下来做了笔录。可吴一舟还是觉得哪里有些不对。 你确定医院里也没有？ 毕竟助理赶到以前，沈婷人已经被救护车拉走了，包括手机在内放在衣物口袋里的东西并没有留在案发现场。吴样信誓旦旦地说， 千真万确，我一共去你病房找过两次，所有能装东西的地儿全找了，就连你身上那套病号服我都来来回回搜了三遍。我真是……你盯着我干嘛？ 他突然觉得吴一舟看他的眼神有些微妙。吴一舟别开目光， 下一回让你找东西 搜抽屉柜子就行了，不用搜我。 吴恙当时一心想着找录音笔，没觉得怎么，可现在被他拎出来一说，反倒不自觉地回想起那时的情形。他还的确是认认真真地把沈律师从上到下搜了个遍。 我那不是谨慎起见吗？ 吴恙下意识地揉了揉鼻子，小声嘀咕。忽见女主人莫名其妙地红了脸，吴一舟顿时坐不住了。 行了，别回味了。 吴恙不服气。 我就搜搜口袋，又没脱你衣服。 你，限你半分钟，赶紧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给忘了。 那，我也做不了主啊，我记性那么好。 你个女流氓！ 搜也搜了，摸也摸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 你这叫骚扰。 那你去告我吧。 你会后悔的。 不会吧，我又不亏。 吴恙不怀好意地凑近他，低声窃笑。 沈律师身材真好。 说完就咯咯咯地笑个没完，任吴一舟在原地炸飞了毛。所谓物极必反，乐极生悲。正当吴恙笑得灿烂肆无忌惮时，突然之间头顶吊灯毫无征兆地灭了火，屋子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他笑声一顿， 停电了， 却见窗外的别家灯都亮着。 笑笑，作吧，让你嘚瑟。 吴恙别别嘴， 可能是电卡没钱了。 那怎么办？能用手机充电吗？ 他摸出手机，打开电筒。 算了，挺麻烦的。文件不是都拷好了吗？我们回去再看吧。 别呀，充上吧，我给你充点，应该不麻烦。 说着，他就调出手机银行的生活缴费系统。 只要输入缴费码，你家是多少？ 谁会记得那个东西？哎，真的算了，这平时也没有人住了。下次再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。 他跳到地面的纸箱上，叮嘱他 过来，把里面的钱包拿上，应该有两张卡，密码和进门的一样。 吴恙白了他一眼， 别交代后事似的，会不会气啊？我先打电话给你问问。 他拨了电力系统的电话，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报了住址，又去门外电表上翻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找到那个芝麻大的编码，一并报过去。折腾了好一会儿，终于要到缴费码，充了300块钱。他点了确认，关掉刺眼的电筒，坐在客厅沙发上。 充好了，5分钟内就能到账，过来等会儿吧。 说完拍了拍身边的空位。 你这个人真是太讨厌了。 吴一舟不情不愿地过去坐好，轻声表达着不满。 总爱自作主张，还总不听别人的意见。 切，你懂什么？ 吴阳一边给他顺毛一边说， 我爷爷告诉我，这电卡水费里头的余额都叫人气儿，不能清零，不吉利。 都什么年代了，我又不信这个。我都想好了，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，要是永远回不去，就得一直带着你混吃混喝。所以 银行卡都处理给我了，是不是还准备让我把你这家具家电都卖了，换钱给你加餐啊？ 也可以呀，你有空挑挑吧，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太值钱的，不如直接拿卡方便。 你听不出来我在说反话吗？ 吴恙真是被他清奇的脑回路给惊呆了。 你到底是怕我养不起你啊，还是担心我虐待你啊？ 我不想欠别人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 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发。